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个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谁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奔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国际创新集市活动昨天在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举办，活动吸引了42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与。来听本台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用空气可以洗手，北京沐雨科技公司的一项高科技产品今年9月已经量产。 高速的气流加上细密的水雾，它气占到90%，然后水只占到10%。 和浙江医学院一起做过测试，它的这个细菌也好，包括对污渍的冲洗程度都是略微优于大水流的这个清洗。 国际创新集市上，易沃科创始人加拿大华裔施内森已在团队研发的电动摩托上一边招聘研发工程师，一边讲起创业故事。2006年他初到北京，组装间只有2平方米。 因为电动的那个行业都在这儿，中国在电动的是最好的。下一个班就是有一个新的那个电池是15分钟，能充电更快。 创新集市还吸引了2位重量级意大利创业者，创业项目 Open Motors 将落地中关村创业大街，其中一位技术负责人是法拉利、兰博基尼等某些车型的设计者，创始人廖天航也是华裔。他们将让电动汽车像乐高玩具一样模块化，并且成本低廉，今后结合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技术，让汽车在底盘、悬架系统、电池等一系列功能上实现快速方便组装，更容易升级换代。吸引他们的是中关村的创业环境。 The ecosystem that they have, and I was 这里的创业生态环境让人印象深刻，不论是投资人还是像车联网、人工智能、辅助驾驶之类的前沿技术都非常好。最重要的是创业大街和政府部门有良好的沟通，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创新集市上，不少外籍人向心仪的科技企业投出了简历，中关村创业大街持续升级。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第12届长城红叶生态文化节正在进行中。公园提示喜爱摄影的市民，上午的最佳摄影景点是旷逸台、祥云台、腾龙台、望龙台、揽月台，下午是雍雁台、回音壁、炫彩林、赤道和赤壁。圆明园精品局展、圆明园流散文物展、圆明园文化艺术展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年圆明园寒秋馆精品局展展出独本菊、多头菊、悬崖菊以及石锦菊等珍贵品种。海上墨韵，上海豫园馆藏海派书画名家精品展正在北海公园禅福寺展出，展品呈现海派书画绚丽多彩的艺术特色和精彩纷呈的笔墨情趣，将持续到本月18号。第一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正在房山区韩村河镇天开花海景区举办，活动将持续到本月底。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不利扩散条件影响，今天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较差，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早晚出行还需注意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时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日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听过了昨天的追剧，今天咱们来说说电影的事儿。 这个周末我们来这个进入哪一部电影的世界当中呢？我觉得这部电影啊特别值得说一说。这是因为呢，在国庆档期的时候哈，就是这部电影，因为这个国庆节的时候很多的这个电影都扎堆来了，而且就是都是来势汹汹，所以导致这部电影，反正他也挺聪明的啊，他是在国庆档之前跟我们大家见面的啊。 说的躲在国庆档之前的是谁呢？ 就是反贪风暴的第三部啊。可是呢，随着国庆档一开始，因为别的电影的这个排片量都比较大了啊，就是没有他的一席之地了啊。但其实反贪风暴三还是在电影市场表现还是不错的啊， 这儿的呼声有啊。对于港片，尤其是古天乐这样一个名字，这样一个符号来讲，受众还是比较欢迎的。从这么多年来，我们说到古天乐一直他自己也有这个抱怨的情绪啊。他说：“你看，老是我们几个，这个反贪风暴呢，可以认为是他在最近这些年当中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独立的篇章。这个系列啊很有意思，就是他的这个受众的反馈呢，往往让你觉得很意外。”从第一部开始一直到第三部，它的大概评分呢，我们说的就是某网站的这个著名的网站评分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排列。第一部 5.6 分，第二部 5.4 分，第三部到了今天 5.8 分，都不是很好的成绩， 反正上下差不多啊。 对， 但其实我觉得呢，它还是很有可看性的啊。首先它是一个就是特别明确的是说我要表现的这个主人公是吧，这个他的隶属这个部门，他们的这种职业精神，他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艰险，也不为一己私利去考虑，完全是一心为公，就这个人物的塑造还是非常成功的。 对，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廉政公署。 然后这个古天乐不是也有一些经典的台词嘛，比如说 ICAC 查案不方便透露ICAC 查案不方便透露是吧，就弄得你不想说的时候特别是吧，就父母问你什么工资多少啊，学习成绩怎么样， 你得拿这个 SEC 啊， 不方便透露。这个就是这个很有看点啊，很有意思啊。那今天这期呢四点有戏，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啊 反贪风暴这个系列啊，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从哪儿回顾呢？这新电影我们还听不到它的这个原声，我们就来听一听它的预告片，来看看反贪风暴三讲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收到情报，有一笔巨额的黑钱近期会调来香港，我们这次的目标 瓦解这个洗黑钱集团。 行动。 我们调查时发现涉及的赃款可能高达几十个亿。 张夫，你要洗几个亿？ 100个亿。 我们需要香港的配合。 为什么调查我？还有内鬼。 你炸我。 那真相会不会是茶贪污的人自己贪污呢？ 好，张总，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这个是反贪风暴三的预告片啊，大家通过这个预告片是不是能够听出一些端倪呢？仍然讲了这个两个人啊，陆志莲、刘宝强分别侦查贪污和洗黑钱的这个案件啊，但是随着这个调查的不断深入，发现呢这两个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这个是反贪风暴一直以来的手法， 对， 没有什么特别出乎意料的、啊、 没错没错。而且这两个名字你看港片啊，它在起人物名字的时候这方面它是有传统的，陆志莲的莲字代表廉政公署，这个宝强不是王宝强啊，刘宝强他肯定是保安部门，警察这边的人，这两个人的联手呢，其实大家如果听预告片的话，你觉得不是那么的有滋味，我觉得还是需要来看一看成片啊，因为在成片当中一个故事线索呢更复杂，它表现的这个手法也更加的多样化。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反贪风暴的第一部。第一部的时候啊，还没有这个刘宝强呢，没有他， 没有张智霖， 没有张智霖啊，就是这个古天乐一上来，他抓的是谁呢？也是一个这个贪污的警察，就是那个林家栋演的啊，那家伙是吧？你看起来 道貌岸然的， 就是对你查我啊，我还没查你呢，就是也能够感觉得出来啊，就是在他那个世界观里边，就是警察对于查他们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好脸色啊，而且这个一出场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就是 ICAC 就牌很大，就是特别特别的能够高于一切的。就是那种因素的干扰，这个 它是个独立部门， 对啊，所以就有了接下来这段戏，就是他们这个内部讨论的时候，就说我查贪污，我不管什么其他的因素，我就是要来查贪污啊，这搞得有的时候那个叫兄弟部门吧，就感觉到很没面子啊，就说一点也不考虑别的，比如说政治因素啊，社会因素啊，都不考虑，只要有贪污我们就查，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啊！我觉得这样的凛凛威风，一团正气，也正是他们所要弘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片段。 范太太， 范太太， 坐啊。 好，明白。再见。不好意思，特首打电话来，有事情要交代。 不要紧的。 我们言归正传，陆主任，你的报告特首看过了，你要查 Z 基金是不是？ 是，我们查过 Z 基金在美国的运作，它的透明度相当低，我们知道它用于一些高于合理水平的利息去吸引一些新的投资，然后拿来支付一些旧客户的利息，靠投资获利可能是造假，如果是这样的话 Z 基金随时会垮掉。 你查 Z 基金你知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查贪污舞弊，危害公众利益。 要是从廉政公署的角度看，我完全尊重你的判断。 范太太，你有什么意见？ Z 基金这案子已经不单是反贪的问题了，而是一件社会关注的事件。特首成立关怀基金扶贫，相信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改善民生工程。 如果要查 Z 基金行贿贪污，也就代表会破坏关怀基金入股。于副处长，你怎么看呢？ 吴先生，老板是不是不想我们查？ 不是，老板很尊重你们的意见。 志莲，你怎么看？ 哪里有贪污，哪里就有廉政公署。如果我们查案还要考虑其他因素的话，那廉政公署岂不变成了政治工具？不好意思，我对其他方面不太清楚，我只是说出自己的想法。 陆主任说的对，有案子一定要查。那 Z 基金还有六天就要上市，在这六天里，如果你真的查到他们贪污舞弊的证据，那就最好，能阻止他们上市吗？如果查不到，六天之后你找到他的问题，到时候 Z 基金一定会股票大跌，关怀基金投下去的钱等于扔进大海里去了。媒体每天咬着不放，我们的市民每天有人丢传单，这个烂摊子谁来收拾啊？ 丢传单不至于吧？明白了，只有六天时间嘛，如果查不到就结案，到时候大家都不用背黑锅。如果没事的话，我出去工作了，六天时间非常宝贵，失陪。 副处长 ，Z 风暴。这次我们的行动代号叫 Z 风暴。我还有会要开，两位失陪了。 范太太，你的下属很能干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啊，刚才我们听到了一个片段，这个在彰显正气的时候，同时也引出来了这个电影它的一个可以算是剧情当中的一个危机，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冲突。 嗯， 就是说呢，虽然你是特别想查，但是你要想办这件事情，一定要在六天之内完成，因为六天之后呢，按照原定计划，人家这个就这笔钱呢，就一去不复返了啊。所以呢，你要查出问题来，要想把这个影响控制在范围之内，那你必须得限时破案。 嗯， 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吧，还是挺给人一种紧迫感的啊。而且他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他之前铺的几条线索随着这个危机的不断的增加到达一个爆发的时候，他这些线索又都断了，哎，这特别好，就会让人觉得这是个特别大的一个困境啊。然后呢就进入到了下面一个情节，就是发现了一个新的线索啊，这个线索就逐渐的浮出水面了。这是一个女孩，就涉及到这个权钱交易啊，这女孩叫安莹，而且他在第二部当中也有出演，只不过他演的是不同的角色而已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听这个片段，重要的线索，这个重要的人物安莹出现在 ICAC 办公人员的面前了。 今天请两位来呢，其实有件事想跟你们商量一下，传媒对于这个 Z 基金的风险评估很关心呢，反对派不停地在吵，最重要的就是廉政公署在查这件事，我们有点担心呢，关怀基金入股 Z 基金这件事能不能稍微缓一缓？老徐你怎么看？ 这个 Z 基金已经收了很多市民的认购表，政府不入股很难处理啊。姚婷，你知不知道我们已经收了很多倍的超额认购，这是几千亿呀。 我不是说不入股，我只是想再出一份风险评估，等这份评估出来之后啊，传媒啊反对派啊再也无话可说，到时候再入股好吗？我希望志勇你多谅解帮帮忙好吧。 我也很想帮忙，大家朋友嘛，但这样我很难向股东交代的。 我们双方已经签了同意书，现在你们说要退，如果闹上法庭就没意思了。 所以我没有约两位去郑总谈嘛。老徐啊，你是点子王，你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让关怀基金入股这件事情缓一缓嘛。 徐先生，有份快递要你去前台签收。 谢谢，不好意思。 啊，徐先生，麻烦你在这里签收。 老徐啊，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件事有什么想法？ 我的想法，我觉得现在外面对 Z 基金的批评完全是无的放矢。你说得很对，香港唱反调的太多了，无论政府做什么总有人说三道四。政府要维持强势领导，就更不可以退缩，再退缩就会变成塔斯托陷阱，说什么都没人信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依法办事，一定要如期入股 Z 基金，否则只会给那些传媒和唱反调的更多借口来攻击。你放心，这件事我会一力承担，政府那方面我会亲自沟通。 这样就好了，徐先生，在政府里面说一句胜过在外面说一万句啊。我们预祝 Z 基金上市步步高升，来干杯。 干杯，干杯。 徐怀瑾看到照片的时候脸都绿了，一定是被人威胁。 已经放到最大了。 是他。 谁啊？ 是，我是美丽。等等，主任，私家侦探张强说来提供资料，人在楼下了。好，请等一下，马上过来。 我很忙的，要我等多久啊？五分钟，什么时候下来啊？哎，主任，主任，主任，我的 iPad 和计算机也被高利贷打烂了，数据都没了。原来我把数据传上云端了。今天我去看女儿，你知道我离婚了，我看到她的计算机，我才想起来的，是她呀。 能不能把 iPad 借给我？ 行， 有机会要做呈堂证供。 没问题啊， 我一会儿找人给你办手续。谢谢。 你不是说有限人费的吗？ 有，看政府批多少。不过你放心， 众筹，申请的多一点啊。谢谢啊，办手续。是 Z 基金发布会的那个女生。 他到底跟徐怀瑾和黄文斌是什么关系啊？ 主任，我刚刚用一个相貌辨析的软件在网上找到他，他叫安莹，梁安莹。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好，张张，我们又听了一下啊《反贪风暴》第一部的片段啊。那这个我们回顾到这儿啊，我们这个脚步也差不多了。其实第一部这最大的戏弧都给大伙儿听了啊，就是最后就是因为如果要没有这个女孩的她的一个可以说是弃暗投明吧，当然她也有比较这个悲惨的身世啊，没有她的这一部，其实 SAC 没有那么快破案的。 对于这个反贪风暴，我们听这第一部的时候啊，你就能想到它后面的第二、第三，其实一脉相承的东西特别多。您第一步查的是什么样的人？查的是商业犯罪调查科的老大。那么这个人是大反派。那到了第三部的时候，你记得在我们预告片当中有一句台词叫查贪污的你是不是就是贪污的人呢？那么这个事实上他就是在每次在这个最关键的人物身上在找这个反贪的点。 好，那究竟这个第二部又有什么样的一脉相承，它又有哪些新的发展，张智霖在第二部当中的加入又有怎样的一个新的味道啊？那我们一会儿下半段再来跟大家继续盘点反贪风暴的这个系列电影。最后一段时间，上半段我们来听一听它的原声音乐，非常的紧张刺激。

抗压能力非常之强。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古天乐在整个系列当中，这个衣着是一丝不苟。 对， 永远西装革履， 在家也是真是如此啊，顶多就是穿一衬衫，是吧？绝对不能让这个叫仪态 啊，首席调查主任嘛。 对啊，出现任何的这个问题啊。然后这个里边还有一个人物，就是林保怡演的这个人啊。林保怡，张凡不提啊，我想不起来了。 老戏骨， 我这电影当中我就看着他去面 熟，面熟是吧？见证实录，妙手人心， 还演过那个僵尸先生什么的。 他是非常厉害的演员。 他在这里边演一什么人呢？演的是就是ICAC 以前的一个探员，后来不干了。不干了之后呢，他的心中其实还有一丝这样的，也不能叫善念吧，就是这种职业性还没有丢失， 操守还有。 对，总之呢，最后他是出于个人的这种情感，还有对这个职业操守的一种考虑，他是想要来帮助 SAC 来把这个案子办了，所以其实他也是有一个人物的心理变化的一个过程啊。这人演的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再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片段，那就是最初见到啊林保怡演的这个人物的时候，其实他是不配合的啊。古天乐他们查案就受到了阻碍，咱们来听一听。 重案组高级督察刘宝强，露丝，露丝为什么要跟踪死者 ？ICAC 查案不方便透露。 查什么 ？ICAC 查案不方便透露。 你们 ICAC 查案不外乎是贪污案，那究竟是他收了钱呢，还是给人家钱 ？ICAC 查案不方便透露。 露丝，那个杀手在你面前跑掉的，你的绘图怎么只有眼睛？你真帮忙啊！ 因为他一直戴着头盔，所以我只能看见他的眼睛。 露丝， 行了，露丝，你可以走了。 谢谢， 谢谢你，露丝。老板，现在年纪了不起啊，他们肯定知道很多事情。 那他们不肯说，有什么办法？按流程办事嘛。查在你身边。 好，知道了。被人欺负也不放个屁。坐实。 马会是一个独立王国，董事局里面全都是香港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的保安经理肯定不容易搞。 那就要看那个保安经理肯不肯跟我们合作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麻烦你 Terry 分内事。 伦萨， 你们才是阿 Sir 和 Madam。 我离开 ICAC 已经六年了。 我在 ICAC 的时候是跟你的吗？习惯了，改不了。 很久没一起吃饭了。 是啊，这位是丹纽，他是副操盘手，他会带你去邓斯工作的地方了解一下。 有什么需要帮忙尽管说话，不要客气。 这 Tammy 带丹纽去操盘房了解一下。 Yes sir。 那我们聊聊。 好。 哎，谢谢。 哎，随便坐。重案组之前已经来过了，把邓兆宏所有的计算机文件都拿走了。我还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 你是马会的保安经理，我知道你权力很大，如果马会里面出了什么事，第一个一定会来找你。我想问，警方在拿走邓兆宏所有证物之前，你有没有检查过？你们马会内部有没有调查过他？ 没有啊。不过呢，我希望你们可以查到， 在两个礼拜之前，我们收到一封匿名电邮举报，说邓兆宏涉嫌贪污。现在邓兆宏死了，我们必须要找到那个匿名举报人。有没有怀疑对象？ 不知道。你好像在怀疑我。 不知道。 我记得以前伦瑟你教过我们一句话，你说的吗？越不值得怀疑的人就越应该怀疑他，不是吗？ 麦登沃，可以帮到 ICAC 的我都已经做了。 好，刚才我们又听了一个片段啊 ，ICAC 查案不方便透露啊。 提到 ICAC 啊，这个港片当中其实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机构啊，因为这个真实的机构呢，在香港反贪历史上真的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从一开始我们知道那个，就是港版的那个金钱帝国，包括再到后来，你还记不记得， 说雷洛这个人物的时候，追龙里头也会有 SEC 的出现，因为刚刚成立嘛。那么再说一个，就是韩战当中 SEC 是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吧？ 对， 你看到那个他们那么厉害的警察都要被请去喝咖啡啊，而有一句话嘛，在香港很多电影当中会出现，说 SEC 这个咖啡啊不好喝，双关哈，咖啡不好喝，确实在那儿谈话也不好谈， 不好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出特别重要的一个人物了，就是张智霖啊。张智霖在这个 这是非 SEC 的人员， 对对对对对啊。他后边那些英雄壮举啊，我还真不想给大伙儿听啊，就特别想听前面这一段。前面这段是什么？就是有一场戏，查案嘛，查案之后，这个警察查来查去呢，查到了他的妹妹啊，就在一个酒吧里面啊当了服务生，但是他的妹妹呢，就佯作不知，在他哥哥面前把他哥哥痛斥了一顿。我们才知道原来张智霖演的这个警察是此前是有过问题的啊，这是经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之后啊，重新走上这个警察道路， 也是有故事的人。 哎，对对对对对啊，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段。我觉得这一段啊，妹妹演得好，张智霖演得也特别好。 陆三，刘宝强来了。 五千， 五千， 哪一千 ？OK， 行 ，Thank you。 喂喂 喂， 什么情况？ 警察办案。 哦，阿 Sir 啊，怎么了？ 喂，明灯墙，想干嘛？ 你说什么？ 傻白在哪？我老大不在这儿，你是不是想买球啊？ 不，话说回来，我老大那个钱清了没有？ 傻白在哪 ？I'm not recovering English again. I don't know。 现在警察查牌，开灯，关键是。 怎么，你们黑警啊，别以为打我没人看见，我现在就把你们两个录下来坑我玩，一会儿放到网上看你们两个怎么死。 小姐，麻烦你身份证。你说给就给，要不你先给我，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拿别人证件在装警察。你想玩警察？玩什么？警察有什么好玩的？要玩也玩古惑仔。 小姐，你拒绝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请你跟我们回警局，带他回去。 哎，高妹，让我来。这打脸。 怎么了，Sir？好妞啊！ 喂，搞什么？ 博文是吧？我告诉你，你几件加起来起码做三年， 少过三年我替你做。 傻彪给你多少安家费啊？你真替傻彪扛？你出来混是讲信不讲金的。 我叫刘爱碧，从小就没有老爸了，是我哥养大我的。我哥呢很聪明，不过他坏在好赌，很喜欢赌球，越赌越输，越输越赌，借财物，借高利贷，欠了几百万外围债，我妈用我爸的退休金也填不满这个坑，每天都有人上门追债。有一天我放学回家，那些人在我家逼债，一个一个的都对我毛手毛脚，我这个算是收利息。我妈叫我不要跟大哥说，她说大哥会出去闹事，她叫我忍，最后的最后我妈把我带走了，她要住进希望来养我。熬啊熬了不够一年，肺衰竭死了。那时候我才十几岁，十几岁我要出来卖酒来养我自己，你知不知道啊？那个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 老大在元朗。 元朗哪里？ 说啊。 九点十多 出发。 好啊，我们今天回顾了两部啊这个反贪风暴，不知道大家呀有没有借着这个东风哈、去看这个反贪风暴第三部，票房四个多亿，不到五个亿，我觉得表现就还算可以啊， 可以了， 而且评分也是略有提高、是吧？ 你无法拿它跟最近比较火的无双来比，